和你的情人像会计，把我的心装进快递。如果你退后，我会想起爱住在你口袋。I'm your butterfly. Once upon a time, you know, baby, you'll be mine. Baby, what you doing? 我现在就在附近。I can't stop it up falling on you.无理没意，你的柔情 no no， 你幼稚熟悉，呆若木鸡，引起我的注意 yeah yeah。我就这么一个问你，就是爱理不理，还是蛮多人会珍惜。错连接，你 young and lovely， you're talking about me。20 还是不习惯说爱你，和你的情人像怪鸡，把我的心装进快递。如果你退后。 永恩的这首 What you doing 在早上的7:07问候正在收听广播的听友，早上好，你在干嘛呢？能够听到我这声问候以及提出问题的朋友，应该是已经最起码是打开收音机了，是躺在床上收听还是正在路上收听，我还不得而知，但是更多的互动可以稍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看到了来报道的听友告诉我说，在6点钟的时候竟说此刻大兴的雨很大，不知道 Coco 有没有到达电台，远程传信号给你，开车注意安全。5:40左右的时候，那会儿我正好在路上，南边的雨真的非常大。而到了电台附近的时候，会发现建外大街地区的这个雨啊，下的还是淅淅沥沥的。我南边出发的时候，那个雨就是豆大的那个雨点，噼里啪啦的打在车窗上面。所以那种感觉还是瞬间让我清醒了很多，也是提醒我多多注意路面上的行驶状况。今天北京的这个周日的早晨是一个雨天，刚才看了一下天气的预报哈，北京也是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雷电预警。那预计当前到10点钟左右的时候，大兴、通州、顺义、昌平、东城、西城、海淀、丰台、朝阳、石景山、门头沟东部、延庆的东部、怀柔南部、密云的西部、房山的东部地区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短时的这个雨强还会比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所以提醒大家多多注意防范。那如果可以像彩云这样躺在床上赖床来收听的朋友，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回笼觉了。带你出发，准时从7点钟开始。更多的文字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何为健，咬字 Good morning， 早上好。 他们要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周日的早上好，问候一下清风飘扬，还有珊珊、丽丽、小夏、夏花、静，还有正在奔跑当中哈、啊，冒着雨还在奔跑的这个徐鹏翔真的很厉害。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一大早就开始听歌识曲两首哈、啊，周末适合补充歌单，这一首来自王二浪的《蜜蜂》，可能唱的是一个很容易在周末就失眠的蜜蜂。 就让我在天上飞，你说生命不长，一眨眼就用光，才不敢犹豫不决，后悔或是彷徨。有几个晚上想看夜空星光，可我却飞不过这紧闭纱窗。别带我到太高太远太深我看不见的地方，长越高越紧张，我想在天空飞翔，却发出刺耳声响，伟大的样子都靠想象。原谅我背负了一些你不知道的远大理想，一阵比一阵疯狂，你以为那些会是你做不到的， 可能会在夜晚哈、啊，越听歌就越会容易失眠的蜜蜂，来自于王二浪。说到下雨天，我觉得好像想一想，从北京今年夏天进入到汛期，七上八下之后到现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几乎每到周末都会有一场雨。你记不记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只有那么很少的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的周末是那种特别晴朗天气的，剩下的时间当中都是在淅淅沥沥的下着雨，而且有时候雨也不小。所以不知道现在的这首歌算不算是给熬夜的人，或者说容易在夜晚失眠的人的一剂良药，来自李克勤，一首老歌，最佳良药，问候一下周日的早上好。 嘿，这世界怎么了？嘿，你和我都有话说。生活的盲目追逐，时间像在飞步，这样一年一年的过了。嘿，全世界怎么了？嘿，原来大家有话说。看日出又日落，心中魔鬼在啰嗦，快乐才是天使般的生活。唱出我的快乐指标，我知道我会做得到。有时候不如意，不代表着不能够更爱自己。用心好好对待自己，生命掌握在我手里，简单的相信着，这才是我真正存在的证明。

首新歌叫独来独往，我觉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真的很难做到完全的独来独往。即便说你可能不会跟别人经常打招呼说话去沟通和交流，但是比方说你需要点外卖呀，你需要买快递呀，对吧，买一些东西，然后接收快递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跟一些人产生一点点的关系和联络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周末的早晨，即便说你平常可能习惯了独来独往，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生活，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这样的方式，用听歌的方式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周边产生一些些的关联。如果愿意的话，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想要交流一点什么，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给我，因为我在直播间也是一个人在工作的状态，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平台，我可以看到很多人不同的生活的状态。小夏说本来是要早起开车去趟大兴的，结果早上的怀柔着大雨，现在是在家里面等着雨小一点之后再出发。 唱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 回首叶飘转在枝头，看飞机红的衣裳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 灯一亮无人的空荡，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去中旋转已不见了吗， 远光中走来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无声不响。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 枝头，看飞机轰动一声去远乡， 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 世界那么多人，可是他不舍。 见당신이그리지지않죠보고싶은마음도없죠사랑한것도잊혀가네요조용하게알수없는넌그런내맘이비가오면눈물이나요아주오래전당신떠나던그날처럼 每次听到这首韩语的歌都会在提醒我说哎，你要快点去刷机智的一生生活第二季，再不刷的话就要等全集完整的放出来之后哈，把它彻底养肥了再看嘛。那可能需要点时间了，因为毕竟十二集的时间还是会耗一点点的生活当中的很多零碎的时间的。这部剧真的很好看吗？我还没有看，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看到别人给我推荐的一个理由特别吸引我，就说这部电视剧当中故事没有大的叙事，只是罗列一些小情节。我们都知道小情节其实是最打动人的，可能那个小的细节正好跟你内心的感受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所以推荐你去看看《机智的一生生活》第二季。 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 进去

何面，暮霭危险，好不容易又一年，渴望的宁静还没有出现，假如成功就在目前，为何还有不敢实践的诺言，一辈子总敢一旦过云天，撑起那风起云涌的局面，过境迁翻沧海桑田，你是唯一个叫我永远怀念。漫长盛宴还不如一碗细面，金水一瓢也相欠，有谁一人平生可以不拖不欠，漫漫长夜想起那谁的人面，想到疲倦的人间，不再少年，好不容易又一年，渴望的宁静还没有出现，假如成功就在目前，为何还有不敢实践的诺言，一辈子总敢一旦过云天，撑起那风起云涌的局面，浪淘尽沧海桑田，你是唯一个叫我永远怀念，尝尽了似水流年，你是我心坎里唯一的思念。 我跟听友说，又可以趁着下雨天的早晨听点抒情的歌了啊！这首歌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大上海》的主题曲，来自于歌神张学友演唱的《定风波》。而当时这首歌也是在电影上映之前的时候就已经火出圈了。所以很多人也是在等待着电影上映的那段时间听着张学友的这首《定风波》哈，所以包括当年好像是在《定风波》上映之后的那个跨年演唱会当中，张学友也在江苏台去演唱了这首歌。马上今天竟要参加一级建造师的考试，所以在你抵达考场之前，把你最爱的 Elva 带给你，祝你今天考试顺利。 只有一种方式，你消失，我也消失，因为不是游戏，爱爱的人想走在一起，只有两种结局，委屈自己，背叛自己，如果我不能笑着爱你，不如哭着爱你，我不是没有选择的权利，万别完成之后我还能呼吸，快乐无以为继，还有悲伤的练习， Oh baby 哭着吻，笑的女子，流泪的魔力，如果我不能笑着爱你，不如哭着爱你，我不是没有选择的权利，

带你出发。 橱窗里闪亮的高跟鞋，一口圣诞飘零的雪，我要奔赴每一场华丽的约，漫步在天台的雨夜中，拆开叫青春的信封，心跳的内容还未开口，害羞的脸红，风风吹的年纪，我们还有太多犯错的机会，人生青春初恋的滋味，风风吹的少年远走高飞，逃离最安全的堡垒，每个人就一次，别浪费。其实很甜，但却永远不存在爱我的字典，我想要拨块课堂的钟，想去冒险溜出宇宙，我敲醒昨日沉睡的梦，我跟着你追风， 包包脆里面唱十八岁包包脆，包包脆其实是一个拟声词，就是形容那种新鲜的瓜果掰开的声音，那当然包包脆就是形容的是新鲜了。那在20年前的昨天，也就是9月11号的时候，这支组合迎来他们出道的日子，并且出道的时候就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而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和歌就来自于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恋人未满》。 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打一场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 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又打一笑脸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个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信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 跟代班的郭鹏聊起这首歌，他说里面有句歌词说我们以后会变成怎样，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答案，你看时间会告诉给我们答案，也许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答案，但是一切的未知，在这样的成长之路当中的收获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二十年后他们再回过头来看自己当时的这张专辑，可能三个女孩任嘉萱、 Selina、 田馥甄、 Hebe 以及陈嘉桦、 Ella 可能都会觉得这真的是属于他们三个人最好最好的礼物。而接下来呢，这首歌在当时的时候也是一份礼物，它是作为这位音乐制作人送给自己不惑之年的一份礼物，但当时并不是他来唱这首歌，写完之后是交给了一位年轻的歌手王啸坤，带我去寻找。而在2021年的这一年，音乐制作人陈耀川把这首歌拿回来自己来演唱。 背起我的行囊，

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张怡，周日的早上好，听到了刚才 SHE 那首恋人未满二十年前的一首老歌，接下来听到依然是首新歌，也送给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拓宽自己歌单的朋友们，林采欣却可 your eyes, eyes. 属于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来自于 Marshmallow 棉花糖 DJ 和 Jonas Brother 合作的 Leave Before You Love Me。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不顾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 是最单纯的倾诉，是最坦然的关心，无憾亦无悔，过去每段光阴。 I just stay around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如果我们要幸福，我想把定义重组，不是因为怕孤独才相处。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此刻的盲目任性跳，放肆的翩翩飞舞。 好好的在周末的时间里面宅在家里面休息一下，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也是一个给忙碌的工作做一个减法的时刻。 TTZZ、啊、也是我们的东京一哥，这应该是在我节目当中给他起了一个新的绰号哈、啊。他说早大意，昨天带老大去看了他期待很久的真人剧场版的《冰雪奇缘》啊，家里面的宝贝还满意吗？3个月前订的票，他说差一点就错过了，疫情之后很少出来哈、啊，次数比较少。家里的小主表示非常的开心，嗯，我看到了这个闺女穿着艾莎的裙子跟喜欢的冰雪女王合了影。也祝愿家里的宝贝哈、啊、因为他们家里是2个闺女哈、啊、祝愿大宝和二宝天天开心。 霓虹的雾霭融化城市的神态，在你安然的嘴角晕开，

矢志不渝，举案有几枚。若把你比作歌，你便是那高山流水。 当综艺节目叫做我的音乐你听吗，当中真的是很出圈的一首歌，现在让我也有点洗脑了。我刚才在关了话筒的时候一直在跟着唱副歌的部分，所以那个转音首先需要你的声音状态要非常好，另外肯定有成千上百次的私底下的训练，另外控制力刚刚好，该放出去的时候把声音放出去，该做一个小小的节制的时候也要把声音很快速的收尾，所以这首歌我要练一练。 冰多冰冷，一张脸在这刻走进视线，红唇相恋好一个挑战，滚我烧毁我如此的一切防线，情凉似恋，思想有点水乱，潮水一阵如冰一阵如火，变心的走了万遍，要在这夜我的片段，期待着冰火今夜再缠绵，束缚走进幻觉层面，期待着冰火冲击起心底恋，感觉到你烈焰的骤然绽放如电，喜欢这危险。 时间是喜欢这艺术 前面忘了介绍了，是刘景瑞的那首《若把你》，而刚刚这首呢，一听就是老歌，整个这个编曲的风格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风格，收录在刘德华1997年的专辑《真生命》当中的一首老歌，叫《意乱情迷》。狗里娃来报道了，他说：“哎呀，每个周末都有 Andy 老德瓦的这个华仔的歌来安排，其实主要是有些歌你会发现，当时他会被一些主打的歌把这个自己的一些。”精华和精彩的部分都给遮住了，所以若干年后再听到的时候觉得非常好听。来，这是一首老歌的翻唱，棒棒糖的苦茶，我们听到是以慧的全新的心动版。 那盏路灯像在笑我愚笨，也许我不富有但比谁都真诚，冲抱一杯苦茶陪伴你的眼神，你的存在让我勇气充满全身，窗外是冬至却不会要冷，因为你的体温、哦、 你也知道我的心中有疑问逼问，你究竟爱我有几分， 我不想到爱上你只需一瞬暧昧的气氛， 不用等你开口先说我爱你，在那之前想对你说我愿意， 终点。 爱会， 是花一去又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风 来， 时常 苦 味， 两小无猜与言笑。 灯光映射喺我面庞，留声机嘅余音绕喺条走廊，有时独处回忆起路时光，经历嘅风雨浪，如今使我强壮。 每次离别，一啖一啖灌下烈酒，都系为咗下次有更好嘅聚首。有好多说话嚟唔切讲出口，送上最好祝福，日后见啦老友。 有时深夜瞓唔着，为咗一个人行过几次低谷，相信剩低一个崩。呢条系必经之路，男仔到男人，无论爱我定恨我嘅，我都晒过冧。 秒针滴答滴答走，思绪不禁跟住游，各种点点滴滴如喷泉涌上心，如今细细品味喺我脑海回甘。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过来像是下次再让我感动，来年我们干手又干梦，口袋没钱为了很远，没忘记那天你伸出了手和你递过泪烟。说真的兄弟，没几年经历，外面的世界很美，但没我想要的空气。我主要思绪怀念，但不能走远。Keep my heart， 爸爸是我们新的头衔。 从来没有忘记过去，我们两个创立，相比现在过去，其实我们还要爽些。这次给我装切，我兄弟我强烈，我们这辈子要像真火熊永远绑起。你在北京，我在重庆。千里之外，两个娃儿现在拥有了下一代，你友情不断挥发，都想输给贝塔。你是我的长剑，我都变成你的盔甲。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已经沾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你在那对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兄弟你在那对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 还没到去读机里， 想要说点什么，如何起笔，会去找到我们的回忆。 忘了时间多久，我们都没去。 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步一步往上爬，年纪增长样要拿，年纪增长样要拿。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我一时想不起。 首先是会被吸引，然后呢你会真的很想去看看大湾区的哥哥们他们在现场的时候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表演这首歌。我去看了一下完整版的一个视频，太好看了，必须要给陈小春、张智霖和谢天华、梁汉文、盖周岩和 Bridge 来鼓鼓掌哈。这个带着口音版本的广东话和带着态度的重庆话来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真的要给大湾区的哥哥们封神了。这个风格实在是太壮了，壮得很有意思。在舞台当中带着表演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就是感觉你好像在看一个音乐剧，这个有音乐剧的感觉，而且有不同的时空和时间的段落，有致敬60年代的话剧演员，然后有80年代组成 广东话说唱乐队的那种大垫肩西装的着装哈，那种蛤蟆劲儿，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很有意思。所以这首歌我是因为听完了这一首之后再听其他哥哥们的歌，我就觉得好啦，这几首歌可以代表了哈，其他的请你们自己去好好的感受。披荆斩棘的哥哥在9月10号的晚上放出的这半集当中，他们真的很用心，所以哥哥们真的是去油成功哈，一下不仅是拉回到了很多从前的回忆，也让我们更加喜欢他们。周华健，缺的别管。 窗隔绝外界纷纷扰扰，静下心听见爱随时间流淌，一时就亮，人去远方，是或非再不用伪装躲藏。那时你直视着我炽热目光，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 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016年夏天，你虽然抽烟，还以为可以获得快乐像童年，唯一点特别把自视反复那年严肃上拍杂志封面。2018年前些你染上失眠，入夜后读小说读到快有幻觉，多有趣情节在现实都不明显，靠着创言思绪还在有解，多相似人海中明明太富有，拥挤的空气再多带些一口，地铁隧道墙壁忘不完的石头，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话没有，那时候张小姐你 这首歌来自于张小姐啊，不是 得了吧，张小姐，理想的歌哈。沟里娃说祝我们大门头沟的郝一伟、弯弯的妈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一九九八年里收看粤语老片，地上四斤半夜只沾的谁的脸？虚度二十年，幻想未飘了今天，没遇到风铃。张小姐你有过没有那时候，张小姐你有过没有想念人走的前夕，年末日尽头，在一片马嘶笑完整了虚构，车厢飞起来的时候松开你的手， 我在想哈，确实有些差别，就是当一个女人哈，她比如说成了妈妈，她变成了谁谁谁的妈妈，就这样的祝福会变得更多更明显一些，而不再是某某某她自己的名字，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女生应该好好的疼爱一下自己。不管别人会称呼你会哎谁谁的妈妈，你在内心当中想说我还是那个可爱的女孩。张惠妹 Chinese Girl，在九点档之前的时候送给更多的可爱的女生们。

爱在什么时候都有， 梦中你会遇见我。 Jesus， 我该怎么做？ 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爱在什么地方都 有。是我有幻觉，还是你在调皮？怎么你看起来样子有点变了、梦外可怕的世界、只有你最了解我心有多累、My baby baby， 吻一下我就属于你了，我的秘密心不老不哭不痛， 快点吧 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什么地方， 眼前不是真的，他在乎什么 什么时候都有， 爱在爱在爱在爱在， 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什么时候， 因为遇见我心中， 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No No， 从前你没遇见我， 你在离开你我都发现了，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在外面的时候，这首歌都是一首非常非常提神的作品，所以我只需要说几个字，它来自于丁世光。对，这是作为974丁世光后援会会长应该做的事情啊。用刚刚一首歌跟 TTZZ 也就是东京一哥道个歉啊，我记错了，二宝是男娃，也就家里面已经凑成了一个好字了，对不对？刚才我问他说，哎，既然大宝去看了冰雪奇缘的这个电影剧场版，我特别想知道说《冰雪奇缘》这个名字用日语该怎么说，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哈。他发来了这样一个拼音 Anatuyuki no jo Anatuyuki no jo， 所以把这首 Demi Lovato 演唱的 Let it go 送给你和你的可爱的女儿。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the back anymore. Let it go. 来自于 Demi Lovato， 动静一哥太可爱了啊！不仅是教会了我怎么用日语来说冰雪女王 Anna to Yuki no Joe， 同时还拍了一段视频，家里面大宝正在一边吃着早餐，这手里面叉子正好吃了一个煎蛋，听到了 Demi Lovato 演唱副歌的时候，像冰雪女王开始施展魔法了，太可爱了。好，继续把一首好听的歌送给所有正在路上还有在这个周末收听 FM974 的听友，早上好。来自于逃跑计划的 Midnight 合作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I can never wait. 逃跑计划和 The Midnight 他们来共同合作的一首新单曲 Nothing Beats Like a Heart， 用这样的心跳声感受新的一天。所以这样的一种潮流且复古的感觉，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一个律动停下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好，带你出发依然是在今年的七点钟到十点钟，属于周末的时间当中三个小时，在 FM 九七四电波当中陪伴着你。早上好，我是戴毅，有请原子帮你。 嗨，午后大雨落下，爱不断刺痛的伤。 原子帮你这首歌叫做难道只有我觉得，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不只是我有同样的感觉吧。收音机旁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就今年夏天的雨水真的挺多的，所以多到整个夏天整个夏季我们没有觉得特别特别的炎热，或者说炎热的时间比较短暂一些，而今年的秋天的凉意可能就会来得稍稍的早了那么一点点。所以好好的享受金九银十的北京的好季节。九点十八分继续来听首好歌啊，这首歌有点年头了。 Brian Mike Knight Never Get You Never Get Enough of You。 When you're looking the way that you're looking at me, Never thought somebody could give what you're giving to me, Sometimes I must, But I never wanna leave you at home, And even if I wanted to try, I couldn't leave you alone. So take my house, both my cars, all my money. All I need is the taste of your honey. get enough of you, baby. I love it when you're kissing the way that you're kissing me. When I'm under from the side, from behind, and when you're on top of me. Ooh, and when we touch, and your heaven is on mine to explore. Gotten all I can get, I try to give me some more. So take my house, both my cars, all my money. Ooh, all I need is the taste of your honey.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怀。那份 怦然心动无所适从，还缺一点勇气，你的爱并不懂，你对我紧，故意配合心有灵犀，谁在乎想加进幸福的结局，在这暧昧期。 The way you felt in my arms, I can't unstring the secret.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In my arms, I can't unstring the secret.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Don't you

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本身这首歌写的就很好，也是在去年作为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而 Mayday 的演唱呢，又会给这首歌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加持，所以传唱度会更广。当然，跟随着知名度之外呢，这首歌在今年的时候也是有一段时间也在风口浪尖之上，因为涉嫌所谓抄袭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哈，希望这个风波终究可以过去，一首好听的歌曲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有不仅属于电影的印记，电影原声带的印记，也同时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感触更多的共鸣。9:33带你出发，刚刚听完了 Mayday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接下来有请刘瑞琪翻唱的老情歌。 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唱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 Thank you. 从来不曾怀疑过，我见过最高的山峰，最温暖的手，从前我不假思索，大胆蹉跎，以为我会永垂不朽，才发现当我终于睁开眼，看见他们早就紧紧闭上塞门。 I just don't know 该往哪里走，盲目还麻木地走， Simon，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命运捉弄我，降落在这个错误的星球。 珊珊说 Simon， 哎，那个谁是吧，九七四后援团团长，我非常喜欢 Simon 这首歌，后来才知道说 Simon 是丁世光大学同窗，然后两个人是无话不说的，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一句歌词，脑海当中就像潮水一般的旋律的走向，歌词还有编曲都成就了这首歌。 所以也作为了丁世光第一张个人专辑《神经质》的主打曲目。为什么后面的副歌我并没有拉下来？我就是觉得真的像潮水一般涌来的感觉，你需要让这种张力让它释放出来。然后呢，同时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旋律的这种张力，更多的是一种它用音乐所表现出来的饱满的生命力。9:43，呼，这里是带你出发，我们改一下感觉 ，Venus。 Bananarama Venus 啊，带来这样一个不同的版本，以前大家可能没有怎么听到，听到更多的是近些年被称为冷门歌手的孙燕姿那个版本。继续来听歌。珊珊说，刚刚就在跟这首 Venus 一起来摇头晃脑。好吧，说明你喜欢这样的律动，喜欢这样的节奏，喜欢这样的早晨的时光。那对我来说，我的工作，这就是我最大的意义。好，有请我的女神Sandy 林忆莲，愈爱愈美丽。失去恋情，却让我有勇气去改变。 多么希望他可以收我为徒。好，9:52，快要接近今天节目三个小时带你出发的尾声的时间了。来自于黄渤的《收我为徒》。 像是江人站在江边才叫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问是问，无是无，有了孩子都叫父母，父母的父母都要入土，都要入土。哦，风是风，人迎着风，所才叫风流。天是天，人心忧，天本才叫天赋。阴是阴，树是树，上了年纪都叫大树，大树的大树都会糊涂。都会糊涂。江湖长路，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要随风，那些要刻骨。人间万物，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该大笑，那些该痛苦。 昨天说手机信号有延迟的那位朋友费劲儿来互动了，刚才听到了我去学了一下冰雪女王用日语在怎么说哈，他说二姐我来教你东北话怎么说冰雪女王，冰雪女头子。 人是人，人扶着人走才叫人物，心是心，心贴着心走才叫幸福。天是天，哭是哭，爱的太深才叫师父，师父的师父都有领悟。啊，师父。江湖长路，谁能收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要随风，那些要刻苦。 可爱的请刀歌手黄渤的新歌叫做《收我为徒》。哎，我只想对我们的这位可爱的听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跟他开玩笑都不用收着了。想对他说，费劲儿啊，费劲儿长老，请你收了你的灵通吧，都不说孙长老了，收了你的神通吧哈。好了，感谢各位的互动，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来自于永恩 Johnny 的一首 Bang Bang。 下个周末早上见。 Time to show I got a bang bang Make it for my fan fan 我会让谁在我名之前，如果你不懂珍惜时间。 If I want you I got a bang bang 爱不停飞，反正心情很多我不是宗罪，贪心鬼，其他许多表演我不会。都没有像和他们一样的人，可以我在的我不深，我不怕吃闭门羹。反正我的 weapon 怎样一根打开你的门。Show me the money, let's have fun.